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冬季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健身功法。这也是延续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到的啊，我们在冬季练习健身功法的一些注意事项做了一个延伸。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还是首先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杨老师啊。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要给大家去做一个推荐的健身功法，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杨老师和大家说一说吧，您推荐哪个健身功法呢？ 我们首先是根据这个秋冬季节的这个情况来定。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正式进入到冬季了嘛，对吧？那么冬季呢，我们容易引发的一些疾病，在上一次我们讲过，一个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是的，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上呼吸道的。但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呢，除了心血管方面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肾脏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五行里呢，肾是主水的。所以我们在冬季呢，我们需要冬天是要冬藏，藏哪里呢？其实就藏在我们的肾脏里。所以我其实今天重点要推荐的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玉贞补元功，就是我们古代导引术里面的这个，根据古代导引术的编创的一套叫玉贞补元功，主要是提高人体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功能，肾气的功能。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就是舒心平血功 啊， 哎，一套专门是舒缓心脏、平调血液的。 对对， 哎，为什么把它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因为我们通常说心肺， 嗯 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是心肾也非常重要， 嗯。 哎，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为什么睡不着觉啊，然后这个精神紧张啊，容易失眠，其实就是心肾不相交。在五行里面呢，我们的心是主火的，然后肾呢是主水的。水火呢，按照他们的属性来说呢，他们两个是 水火不相容， 对，不是一个方向的走向。火是沿上往上走的，水是润下，它往下流， 对，往下压嘛。 所以按照他们本身的属性，他们俩是不会到一起去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它水火既济，就是当我们人体需要阴阳平衡，对吧？水是阴，火是阳。那么它俩一个是永远往上走，一个是永远往下走，永远得不到平衡，永远得不到一个制约。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你比方说，我们为什么得高血压？是因为我们的高血压的人，你说是什么症状？头疼。他有脚丫疼的吗？对不对？他肯定不是脚丫，脚丫疼是痛风，对吧？他为什么头疼？因为他火是炎上的。那心血管病人他是跟咱们的心有关系的，那心火是炎上，他是往上烧的，对吧？所以导致的这个火苗往上窜，他脑袋疼。血压越高，脑袋越疼。对吧？不是大脚丫子越疼，是吧？那我们肾也是一样，我们肾水，我们心火要靠什么？要靠肾水来把它抑制住。那我们怎么样才把这个肾水给它弄上去呢？因为我们刚才说水是往下的，像我们在外面看见水喷泉，它是往上喷的，但我们不能给我们自己身体里面安个喷泉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又要它阴阳平衡，怎么办？那我们就通过练功、锻炼、练习的时候呢，把肾水给它煮沸了， 就相当于是真的让它当成喷泉似的那种感觉。 对，为什么我们煮沸了以后我们会出汗？我们这个鼻子上出汗，或者是脸旁边会出汗流汗，就是因为我们在锻炼做功的过程中间，我们把肾水 煮 沸 了、 变成了水蒸气，向上在身体里向上生发，生发的过程中间呢，它往下落的时候就把这个 心火 给压下来了，所以它水火既济。 所以两者一制约，身体就安然了。 哦， 对吧？要不把人烧死了，脑袋疼。血压的人他是血压高，嗯， 对， 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得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是因为他没有长期，比方说他很少锻炼，然后呢他的心火又比较旺盛，那么他的最重要因为他的远端小动脉，因为我们经常做锻炼，你比方说我们经常做那广播体操， 嗯， 其实它都是一些直摆的一些运动，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这个传统功法的运动，它是旋转的力矩的运动，它可以刺激我们经络，关键的是它可以运动小关节，比方说我们在小关节，我们的手腕处和脚踝处都是我们的原穴，那我们在手指的指腹和脚趾指腹都是我们的颈穴，颈穴它是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气血要走到源头上去，但是往往我们很多的高血压人，他的远端小动脉痉挛，它造成了不通畅，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血压增高。 嗯， 哎，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季节心血管的问题的一定是这个舒心平血功 比较适合， 哎，比较适合这个心血管的。 对， 另外呢，我们要想冬藏把它藏好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玉针补元功给它练好。 哦， 哎，所以下面呢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功法的功理功效，还有它的一些特点。 嗯， 好吧，我们的这个两套内容其实是上个世纪啊，由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张广德，也就是我的老师，由张广德先生来创编的。 嗯， 哎，创编出来的。因为呢他是根据了这个中医的传统的这个理论基础，他认为心是主火的，肾是主水的，两者必须相互依存和作用才能共同维持生命健康。 嗯， 哎，所以说呢他把这两个功法呢基本上放在这个季节练，哎，比较适合 相互结合来练。 对对对对，因为心脏啊，心脏我们都知道它是君主，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么想，如果我们的心脏不跳动了，我们其他的脏腑再健康有用吗？有用，可以给别人用，自己用不了了，对不 对, 对 啊，我经常上课跟学生说有没有用，有用，但你用不了， 嗯， 对吧？所以心脏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它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停歇的，一停歇人就生命就结束了， 是的， 对吧？你白天工作的时候它在运动，它在动，你晚上你休息了，你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了，你躺在那它还在动， 是的， 对吧？是它其实是最辛苦的， 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给保护好。哎，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舒心平血功。 嗯， 哎，舒心平血功，首先我们都知道舒心平血功就是舒缓心脏平调血液的， 对, 对吧？血液平调了，它不会有忽上忽下的这种，就不会有疾病生成。那么我们这套功法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针对心血管机能方面的问题，比方说高血压、低血压、冠心病，或者是心律过速，这个胸闷、心律不齐，或者是动脉硬化，都有非常好的这个预防和调理的作用。 嗯， 哎，因为这个已经得到了很多次的验证，因为这个上个世纪到现在，这个功法真正实行的已经30多年了、 哦， 创编出来已经40多年了，等于创编的过程中间他还要做实验， 是的， 然后才能正式推广，对吧？那么正式推广已经30多年了，很多人练习了以后，他的心血管病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和这个 控制吗？ 控制和这个痊愈。 哦， 嗯，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 嗯， 我原来是，我就拿我自己先生说法，我原来我小的时候，我7岁练武术，10岁进体工队，我们的这个竞技武术啊，它的运动量是相当大的， 嗯， 所以我的心脏啊，那时候有早搏， 嗯， 我一套自选长拳下来，我的心跳1分钟是220左右， 哇， 特别的累， 嗯， 绝对的无氧代谢，就相当于你跑500米，冲500米，就比400米再多100米，因为我们一套是1分20多秒。所以说呢，我就长年累月的，我在体工队待了12年，从体工队出来来到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心脏就有这种早搏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因为我在体工队是一个人住一个宿舍，比较安静，我到了这个学校来上学的时候，6个人一个宿舍，谁一进门稍微把声音动静大点我都心慌。 嗯， 后来他们就推荐我练了这个传统功法，我练了8个多月，将近9个月，我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早心慌啊，早是遇到声音大心慌还有这种早搏的现象就消失了。 哇， 当然我每天真的是坚持练，早晚各练一， 嗯， 各练一次，一次练2遍，一直坚持了8个多月。因为真的是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知道，只要一有什么动静，比方说啪嗒一个动静在你边上摔倒，你心里慌半天，就受不了， 多难受啊， 特别难受，我都想退学了，你知道，嗯，我说实在话我都不想上了，太难受了。后来他们说你练练这个可能会好点，我就练了8个多月，将近9个月。 对， 所以说我自己先生说法他确实是有帮助、 嗯、 然后呢实验证明对很多心血管的这个有问题的人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 那么他的这个致病机理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他根据这个心血管病人的这个经络阻隔气滞血瘀来创变、 嗯、 那么他通过这个逢动必旋逢坐必绕的这些动作来使我们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手臂上有两根跟心脏有关系的经络，一个是手厥阴心包经，一个是手少阴这个心经。那么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呢，通过我们在做功的时候啊，我们把它左右的拧转， 嗯，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络啊，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管。比方说，我们把它拧住了，这水不就不出来了吗？ 对啊。 但我们一松的时候，它的水哗就出来了吧？ 对。 所以就通过我们自己的力矩来畅通我们打通我们这个经脉阻塞阻隔的这个，所以呢。远端小动脉痉挛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我们自然血压就下来了。 嗯，对。 哎，所以说他第一个这个治病的原则呢，它是根据经络阻隔气滞血瘀来进行创变。 嗯， 那么创变的动作呢，就主要是打通我们的心包经、心经，通过这种旋转折叠的这种力矩。心血管病人的这个实验对103名高血压患者、啊、做了这个冠心病啊，这个叫什么低血压心律不齐，有103个这样子的，我们做了一次实验，那么它的总有效率是达到 82.5%、 嗯、 其中显著有效达到 70%， 所以说都通过4个月的观察，哎，它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 嗯、 哎，所以说呢我们这套功法的功理的第二个创编环节呢，是根据一个叫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一个原理，在中医里面说这个中医我们现在就统称它为祖国医学嘛，祖国医学就认为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就会导致血压增高心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肝心脾肺甚至是五脏在生理上它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制约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肝它是主木的嘛，对吧，我们的肾呢是主水，对吧，那木是需要水的滋养吧，如果木头没有水它就不可能长好，对不对、 嗯、 这个树，对吧，所以肝阳如果有肾水的滋养肝阳才不致上亢，对吧，所以说如果肾水要亏的话那你这个肝阳就会上亢，肝阳上亢呢这个肝风内动血随之这个向上升发呢上冲颠顶就脑袋疼嘛， 对， 对吧，就导致血压升高嘛、 嗯、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肝火旺它不是肝火旺的是肝火旺是因为你没得到肾水的滋养、 嗯、 对吧，水它没有滋润这个木，因为肝是木，所以说导致了这个，所以说呢根据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求达到什么呢，就练习它以后就达到一个虚者补之亢者平之，哎，就通过这个动作的这个设计，因为我们那里面动作每个动作都是根据经络和穴位来设计的。哎，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这个精神紧张，现在工作压力大，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得心血管的问题，过去都是、 嗯、 这些话题都是老年人的话题、 啊、 对，就像不退休根本不可能得这病、 嗯、 但是现在越来越年轻，甚至30多岁就有高血压， 是的， 为什么，一个是神经紧张会造成什么，远端小动脉痉挛， 嗯， 对吧，远端小动脉一痉挛造成了这个心血管的这种调节机中枢机制失调，就会造成了这个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导致了这个交感神经功能亢进，所以造成了远端小动脉痉挛，外周阻力加大，所以血压就升高， 嗯， 所以我们要把它暖者疏之，通过练习畅通气血把它暖者疏之，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精神紧张也就缓解下来了， 嗯，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最也是我们平时讲的最多叫脂质类代谢紊乱，什么脂质类，你看这个名称你就知道，脂质类代谢紊乱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胆固醇高啊， 对， 什么这个 甘油三酯、啊、 哎，对，低密度高密度不正常，是不是，哎，这么脂质类代谢呢造成了血液凝固机制失调，哎，所以导致了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强调年轻人少吃一些这种脂质类比较多的这个大油的大荤的烧烤的这些油腻高热量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少吃一点，对吧，因为一旦吃了以后它会在我们的这个血管这个动脉内膜形成一个灰白色的这种粥样斑块，这样会导致这个血管管腔就变窄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变窄呢整个心脏就会缺氧缺血， 这样的话呢，有的人嘴都是没有血色的，有的都乌色的，都乌紫的，都憋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呢，就会引发冠心病啊，什么心绞痛，哎，所以说呢，我们通过锻炼，我们要把凝者，就是脂质内凝固机制不是失调了，我们要把凝固机制失调这个问题把它吸脂， 嗯， 把它堆积在一起的这种脂肪堆积在一起，不是散不掉吗？我们通过练习把它散脂，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就完全的解决了。舒心平野功它的这个治病的功力主要是在四个方面，整个这四个方面是包揽了我们现在所有人的一些生活现状， 对各种问题啊， 对你在这个四个里面你就能找到你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四个里面只要有一个问题你就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根据这四个大的方面的治病机理来创编的， 嗯， 所以它非常具有这个时效性。哎，另外呢它的这个特点，他的练习的这个功这个动作的这个特点是在也是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是形意结合，重点在意。 嗯， 什么叫重点在意呢？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练习这个舒心平血功的时候，我们会一手劳宫穴 啊、哦、 劳宫穴呢是在我们掌心这个手指卷曲中指点压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劳宫穴，这个穴是在手厥阴心包经，主管心包的这个，那么我们意念 就要放在这个地方、 哎、对，意念放在这根经络上、哦、这个穴位上，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脾温指数就会增加， 嗯， 增加 0.5 到 1.5 摄氏度，就是你在意念没有引导气血去走这块，没有以指代针去点按它的时候，它可能是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你当你的意念全部引导这个气血走这个手厥阴心包经，在练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练功的时候要把这个情绪啊心态要放下来，要静下来，只有这样你才能集中，这样的话呢脾温指数它就会有变化，脾温指数的变化表明什么？表明你的气血已经走过来了，就是你的气血已经达到这个地方了、 哦、影响到它了吗？ 对的，所以说呢你就可以使你远端的小动脉就得到舒张，血液循环的阻力减少，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比方说高血压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动息结合，重于息，哎，着重于息。 嗯， 它就是说我们人类就是一吸一呼为一吸。哎，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说过，就人的呼吸是一个吸气加一个呼吸完成的。那么在完成中间它有一个休息点。那么我们通过细匀深长的呼吸呢，这个呼吸呢它的节奏比较绵长缓慢，它就可以什么缓解我们心跳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叫舒心平叫舒缓心脏，就可以舒缓心脏，你心脏越跳越快的话，你的心脏负荷压力就会 受不了了嘛， 对，就会得心脏病嘛，所以说你通过一吸一呼为一吸的过程当中，细匀深长的呼吸方式可以使你的这个心脏舒缓下来，然后血液心脏舒缓了，血液就平调了， 嗯， 就不会大起大落，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心血管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就解决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循经取动，强调悬臂。刚才说了，循经取动的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以指代针，哎，以指代针去点压一些穴位。那么通过这种旋转折叠呢，来刺激我们的经络，就是旋转手臂。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畅通我们的所有经络的这个气血。可能有的朋友问了，经络。这个经络到底是什么东西？是难道是一个东西吗、嗯、其实不是，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 嗯， 经脉是主干道，络脉是分支干道。但这经脉也好，络脉也好，它就是我们气血的通道。 哦， 所以在我们做旋转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个拧毛巾一样，我们拧转的力矩越大，这个水排出去的越多，那么拧转力矩越大，它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力矩推动力就越大，所以它血液循环就会加速。 嗯， 那就会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把这个虚者补之，亢者平之的达到一个这个效果。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为大家推荐的冬季适合练习的健身功法。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雪。

心扉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为大家推荐冬季适合练习的健身功法。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的介绍吧。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他松紧结合贯穿始末。有的同这个练习者说，哎，老师咱们这个不是就是慢慢练吗？干嘛还要紧？干嘛还要用力？ 对呀， 其实用力是为了在松的时候更好的气血周流。 看似轻柔，实际上它是要用力的地方。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手腕部的这个原穴，我们说祖国医学说这个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这十二原就在这个手腕和脚踝着。你比方说我们给它一个力矩压这个掌腕的时候，压这个掌根的时候，当我们这么一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可能这手会一麻， 冲血 对，一热， 血一下都冲到那个指尖了嘛。 对，你会有手掌一麻一热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在你压的过程中间，你这一松，它的气血周流的一个过程。哎，我们就要反反复复用我们自己的力矩来打通我们的这个经络的通道， 这就是一种松紧的体现啊， 就是一种松紧的体现。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周身，哎，缓于其中。就是我们的这个练习，它不光是大关节的练习，它还有小关节的练习。我们旋转一直能转到我们的末梢指节。 对， 对，所以我们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四肢百骸全部都把它点对点的全部练到，大关节、小关节全部练到。 对， 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所有的地方都畅通了，你自然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什么舒张压呀、收缩压就会得到一个正常化。哎，就不会引起心血管病的这种发生。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练这个舒筋平衡非常的好啊，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受益的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锻炼，用我们自己的本体感受来锻炼，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很多的这种本体的感觉去告诉大家。 对，而且这个现身说法嘛，也可以说叫更加有说服力。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自然是感受到了他给我带来的这些好处，给别人去讲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理有据的。 对对对， 说是。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介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玉针补元功。 哎，对肾有帮助的吗？ 对，肾我们说在冬天是要藏嘛，冬藏，藏哪就藏肾那儿，对吧？那么肾到底对于我们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肾。肾的它的主要功能呢，它是主骨的，它藏精生髓，开窍于耳。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包括生殖生命的活动的这个过程，都跟肾脏有非常重要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所以说呢，古人称为肾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是哪啊？后天之本是脾。所以肾为父，脾为母，对吧？当你是这个先天不足的时候，要后天来补益先天。 对， 所以说如果把肾调节好了，可以调补，调补我们的这个先天，补益后天，同时呢还可以固肾壮腰。 另外你肾气足的话还可以去病， 嗯， 对吧，因为你中气足了嘛， 对， 对吧，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说呢，肾脏在我们的这个这个传统医学里，包括我们传统功法里，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所在。临床上我们这个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会有些什么病呢？比方说消渴，就是糖尿病， 嗯， 消渴，水肿，这个水道闭塞了，它就会水肿。比方说我们有的肾脏功能代谢不好的，有些女孩晚上喝多了水，第二天就脸肿，眼泡肿， 啊，对， 是吧，整个脸不敢多喝水。 对对， 其实不敢多喝水并不是水，不能怪水的原因，是怪你的水道不通。 对， 其实就是肾气不足，肾脏 没有办法很好的消化。 对，肾脏功能代谢不好，对吧。还有就是什么痹症啊，淋症啊，包括遗精阳痿啊，早泄，月经不调，包括耳鸣，腰痛，眩晕，这个耳聋，哎，都是跟这个有关系。你耳聋，你比方说年纪大了为什么要戴助听器，就是因为肾气不足了，听不清楚了。 哦， 因为它开窍于耳，对吧。所以这些疾病往往都会伴随着什么失眠， 嗯， 健忘， 嗯， 年龄越大忘的事儿越多， 对， 肾气不足了啊，是吧，多梦， 对， 善感，哎，老是想到过去的事情，老是想到悲伤的事情，是吧，善感，哎，神经疲劳等等症状都是跟这个肾功能不这个不足有关系。 对，肾气不足吗？ 对对对。所以说呢，根据这些的治病机理原理呢，我们就找出了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呢结合这些问题来创变。首先第一个就是肾气不足，哎，它的致病机理是肾气不足会导致气化功能失常。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化功能失常，就是我们的肾水啊，肾主水啊，思二便，对吧，与膀胱互为表里，它是与膀胱互为表里的。哎，当它的这个气化功能不通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拢闭。拢闭的时候就是尿不尽，或者是尿失禁，就是尿的不干净，或者是就是尿很少，或者是浑浊， 嗯， 这都是这种闭拢那个拢闭造出来的造成的问题。 哦， 哎，就它闭塞了，哎，这是气化功能失调了。哎，第二个呢，肾脏要是肾虚的话呢，会导致水液停滞。水液停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会导致气，就是我们的水肿。哎，水呢，这个整个呢是潴留在我们体内，会引起眼帘、头面部、四肢、腹背或者是全身浮肿。 对对， 哎，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玉针补元功练好呢，可以解决我们的肾气衰退衰弱，然后水液停滞的这个问题。 嗯， 哎，那么我们就是滋补肾气、发汗利尿，是他的这个练习这个功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哦， 第三个呢，这个肾脏这个肾功能不这个衰退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阴虚燥热，哎，津液耗损耗伤。 嗯， 哎，什么叫阴虚燥热呢？就是消渴症，就是糖尿病的这种一种叫消渴症。所以说呢，我们的津液啊，我们这个五国这个脏腑里面的津液有不同的，有各种各样的津液啊，比如说唾液、胃液、肠液啊，包括我们的泪啊、涕，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津液，来帮助我们每天日常的这个代谢和滋养我们身体。但是呢，如果一旦耗损耗伤了，这些地方就会受到影响。 对， 比方说外治皮毛、肌肤，内治脏腑，还有血脉、骨髓、脑髓，还有这个上级这个孔窍等等，都会引发问题。 嗯， 对吧。如果你肾脏疲劳过度，造成了这个耗损阴精，会导致阴虚火旺，所以容易得消渴，就是得糖尿病。 嗯， 对吧。然后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小便浑浊如纸膏。 哇， 就是小便里面是甜的。这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滋阴补肾，清热生津，这也是练习这个学习练习这个功法的这个主要目的。第四个呢，肾气要亏损的话，会造成膀胱生热。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膀胱生热的话，引起这种淋症。淋症就是小便数频数而短涩，就是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上厕所。有的人，比方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天气冷的那个女生啊穿短的衣服呀？ 嗯， 她这个后背要受凉了，就比方说她那个肾脏要受凉了，她就老要去厕所。但是她每次去厕所又没多少， 嗯， 这就是造成，哎，就是造成了这个问题，哎，所以说我们练习这个呢是要固肾，要固肾。 要把它固摄住，就因为它固摄不住，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淋症。 嗯， 所以通过练习可以完全消除这样的问题。 哦，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它这个疲劳过度呢，会造成肾精的亏损。我们知道肾精很重要，肾脏里面藏的这个精啊，对于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这个精有什么作用？它可以化气。当你气不足的时候啊，它就可以把这个精偷出来。人的身体啊，它这个某个地方它把它偷出来以后，它就会化气，它可以生髓。关键是它可以繁衍后代嘛，对吧？如果你没有精子，无精子或精子无力的话，你怎么繁衍后代？ 对， 对吧？所以说呢，你疲劳过度，或者是你的肾脏受损的话，你就会造成精液流失。然后呢，就是你肾脏要是不足的，这个肾这个功能不足的话，会造成精少，然后呢，经脉失养。 嗯， 对吧？首先我们说精，我们这个肾还主骨，对吧？为什么到年龄越大了，你骨头就变脆了，你的头发就变得稀疏了？它都是跟肾有关系，对吧？所以说呢，经脉失养会导致腰痛。哎，所以你腰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功能失调的话，会导致腰背酸痛、膝盖酸痛，这都是一个肾脏的问题。 嗯、 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命门的火衰，导致心肾不相交。心肾不相交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因为我们的心是主神的嘛， 嗯、 对吧？心主神，所以说呢，心肾不相交，哎，你这个心火久动，伤到肾水，那个肾水又得不到这个又跟火不能相互济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能相互制约， 嗯、对， 会这时候呢，你的这个会影响到你的清心安神，就会睡不着觉，烦躁，睡不着觉，发火， 失眠嘛， 对对对，所以就容易引发这些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就是它的致病机理，就是你肾气不足，还会冲任失调。什么是冲任失调呢？可能我们有很多人不太这个清楚，这个肾气不足啊，冲任失调就是会引起月经不调 啊， 哎，闭经的原因，哎，我们说子宫其实在古代叫女子包，女子包呢，它有这个如主月经和孕育这个胎儿的这个功能， 嗯， 但是当你的肾功能衰弱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天葵冲任。我们过去说这个月经叫葵水， 哦， 葵水。哎，所以你肾气不足的时候呢，葵水就消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失调，它冲脉和任脉一失调就闭经了， 对，没有了嘛， 对，就没有了嘛。我们根据的这八个方面的这个肾功能的这个衰退所导致发生的这种致病机理呢，就创编了这个玉针补元功。 嗯， 那么玉针补元功的这个功法的特点，首先有那么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易行。哎，意随形变，旨在补元。重要的是我们要补元气。 嗯， 那么通过练习来调补元气。第二个呢是着重转体，由重于躬身。我们知道我们的肾脏为什么要转体和躬身？因为我们肾脏长在哪里？ 两侧嘛， 长在腰上嘛。 对， 它不是长在那个肩上，也不是长在膝盖腿上，它长在腰侧。 嗯，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转体。哎，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膀胱经，还有我们的这个督脉的这个气血，包括命门，因为我们命门是长寿大穴，是在正好是在那个两个肾脏的中间，所以通过这个旋转转体可以刺激这个相对应的经络。那么尤为躬身，为什么要躬身？我们说 对啊， 固肾必先壮腰，在躬身的过程中可以使什么、 嗯、 腰变得很强壮。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嘛、 哦， 腰是肾脏的这个房子嘛， 对， 腰为肾之府，你要想固肾，你必须先壮腰，它都没有好的住的地方，它怎么能变好呢？ 对， 所以说我们通过躬身可以加大这个腰部的这个力矩的力量练习，这样的话可以壮腰，同时就固肾了嘛。 哦， 所以说它就是着重转体，由重于躬身，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相挤双腿，然后呢盘腿悬踝。我们说为什么要盘腿悬踝呢？是因为我们的膀胱经、肾经和膀胱是相连的，是在腿上。 嗯， 所以我们不光是上肢的，心是上肢的嘛，我们的肾在下肢，我们要通过这种盘旋这个腿部的这个动作，包括压脚踝的原穴，来刺激我们的膀胱经、 哦、 我们的肾经，使我们的这个肾气。增加我们的肾气，提高我们的这个肾功能，哎，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一些下肢的盘旋、拧转，还有这种扣压的这些动作，包括勾脚啊、绷脚的这些动作， 来刺激我们的相对应的经络，哎，然后从而起到一个强壮，这个强腰壮肾，还有这个壮阳固精，防治阳痿、遗精早泄，以及妇女的这些这种月经不调、子宫脱垂、赤白带下的这些问题，这都是肾脏如果出现问题的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个传统的这个导引的这些套路术式啊，其实主要讲究的就是它的时效性。 嗯， 其实老百姓看的就是时效性，我练你这个东西我就要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就冲着一些问题去预防它，我来练你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需要去做一个表演华而不实的，我是需要来健康身体的，所以我们首先注重它的这个时效性。 对， 另外呢，我们的创编基本上也就是最多也就十几个，哎，最少也就是八个动作，哎，为什么呢？因为你针对的是这个很多的大众人群，你不能弄得太复杂， 嗯， 对吧？我既要有时效性，我还要简单易学。你弄得太难了，我怎么练？我不会练呢， 对， 我怎么健身啊？ 大家就找不到这个锻炼的乐趣了嘛？ 对呀，因为你太复杂了，所以说我望尘莫及。我大部分我来锻炼的人、健身人，他都是没有基础的人。 是的， 他不是所有的专业运动员才能练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是时效性，另外一个是简单易学，然后呢，我们还有针对性。 嗯， 哎，针对性就是说我这个动作，我就针对哪根经络，我就针对哪个穴位来以指代针，或者说我就针对哪个脏器。所以为什么这些动作创编了将近四十多年的，从创编到推广四十多年，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就因为它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还有简单易学。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心血管的是上肢， 对 对吧？肾脏的是下肢，也就等于我们上下都齐了， 对， 上下都结合了，对不对？ 是的， 对吧， 也起到了一个全身锻炼的功效了。 对，而且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肾功能如果不强大的话，你人衰退的特别快。我们人的生长过程，从生到长， 嗯， 到壮，到老，到已。这个乙就是死亡， 对 吧？生长壮老乙这个过程都是要靠我们的这个肾脏来进行，因为我们是先天之本嘛， 嗯， 对吧？后天的脾的这个运化来运化水谷精微物质也是为了补益先天，所以说如果肾气不足了，如果肾脏的这个功能衰退了，人就会生病，或者说人是衰老的会很快。而且我们讲刚才我们说精液的问题，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体液来代谢，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一些这个生理机能的这个进化。那么我们这个冬天，我们不建议去做一些剧烈的出很多汗的一些运动 啊，对， 因为会伤到阴，就伤到精液。 嗯， 你冬天的精液如果耗损过多，到来年的春天你就会生病。 都没藏住多少， 对， 那可不是第二年 就没有抵抗力， 对，需要它出来的时候一看没有。 对，我们为什么冬天要运动，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说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不对？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这个畅通气血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过程，帮助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 嗯， 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去耗损它。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说了嘛，养生是以不伤为本。你整天出一身大汗，你的精液在这个冬藏的这个季节里耗损过多的话，你根本就谈不上藏，你没藏住，对不对？你没藏住就会来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一到惊蛰以后，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啊，还有一些这个细菌啊都开始滋生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冬天你身体没有保养好，你到这个季节就很容易复发一些病。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了，肾水是滋养肝火的。 嗯， 春天是木吗？ 对， 对不对？你春天木，你得不到这个肾水的 滋养， 因为你肾水没有滋养好。 对， 所以得不到滋养，那你到春天，你的肝火得不到滋养，你这个肝也会出问题。 嗯， 它是就是五脏不是刚才说了吗？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 相互制约嘛， 相互制约。 对， 所以说你不能哪有一个太强，有一个太弱。你这个肾水不足的时候，那个肝就会很强，你就滋润不了它，你就两个不能相互 作用，对吧？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季节要想藏好的话呢，首先是要练功。做什么功呢？就做这种传统功法。传统功法的好处就是它安全有效，哎，而且呢简单易学，对吧？然后呢在练的过程中间它绵绵不断的，它不会有太大起大落的对身体的那种伤害， 大强度的刺激， 对，大强刺激对心脏也不好呀，对不对？又出了那么多汗，本身就是耗损那个伤阴了嘛，对吧？所以说建议在练的过程中间，其实一天一次练两遍就可以了。 哦，像刚才的舒心平血功也是。 对，舒心平血功前面热身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热热身，然后开始练习一套功法，一套功法八个动作，大概练下来就11-12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个5到6分钟，再做第二遍，身体就会微微的发热出汗。 对 ，OK 了，这样的话就证明你的毛孔打开了，然后身体的血液循环周流的比较顺畅了。 这时候是最合适的一个状态、啊、 这时候最好，哎，最合适的就是这个状态。然后稍微休息休息呀，这个简单洗漱一下这个脸呀，擦擦身上的这个微微出汗的地方就 OK 了。 嗯， 哎，什么都不用，不用洗澡，也不用去大幅度的去冲凉啊什么的都不用。 嗯， 哎，然后另外呢就是上午可以选择，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呢，你晚上睡觉之前也练一遍也很好。 哦，这俩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练习的吗？ 可以可以，因为一个心肾它必须心肾要相交嘛。 哦， 对吧，水火要济济，所以说都可以放在一起，你可以练一遍这个练一遍那个，对吧？比方说我今天我就练舒心平血，或者我明天就光练这个郁症补元也可以。 哦， 对，也可以。有的人他就是就一天练一样，有的人是一样练一遍， 嗯， 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嘛。 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因为这个郁症补元这套其实也是比较累的。别看动作很慢，因为他讲究要撑筋，他把你的筋撑得老长了。 对，而且在慢的过程当中，你是要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啊，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勾脚， 嗯， 勾脚就是补肾的。为啥补肾啊？它勾脚它是刺激我们腿后那膀胱经。 哦， 所以它在有反复多次的勾脚做动作，它对这个腿后的撑拉是很累的，也是出汗的 啊。 嗯，但是它是勾脚就是补肾的。我们说绷脚是补脾。 嗯， 哎，你绷着脚是补脾，所以我建议你们坐办公室的人啊，坐在那儿的时候可以做一做这种绷脚勾脚向上， 就没事了，做一做这个、啊、 对，两手向上举的时候，哎，勾脚然后再绷脚然后再顶上去然后再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讲着讲着都给我们这个常坐办公室的久坐一族提到了一些很好的办法 了。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健康，年轻人中老年人都健康。 对，那在我们这个舒心平血功和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叫郁症补元功啊，这两个功法在做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地方？ 我们说的在练习的时候这个准备活动啊，准备活动要把它做开了、 嗯、 另外呢在练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学者，你一定要把动作做正确，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动作做正确啊，这是要我们要注意。另外呢等你动作做正确完了以后，你才能配合呼吸，不要轻易的先跟呼吸配合，容易造成这个憋气或者是气息有点混乱。 嗯， 这个反而会影响到功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不要光为练动作而去练，一定要吃透它每个动作的功理和功效，这个是我们跟其他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跟你说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易犯的错误怎么纠正、 嗯、 这个动作会牵扯到哪个经络和穴位，它主治什么东西，它的功理功效是有哪些，就一个动作就会有这么多的在后面等着、 嗯、对，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 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功法和功理一定要相结合才有功效。 对， 之前有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后来理解跟我说哎，杨老师我真的是明白了，之前我不知道功理的时候，我就光知道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还没什么感觉，但这个功理里面跟我说，比方说我在说舒心平血功的时候，我的手指微微上微微的这个向外展向外旋， 嗯， 哎，正常他这手伸出去他可能也没在意，但是那个功理里面就说手臂微微外旋，小指微微上翘，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这个手少阴心经，哎，他就这么做了，哎，感觉就是不一样，差一点点力矩，一点点差之分毫时之前马上力矩不一样。所以说最关键就是你刚才问我要注意哪些，就这个是最重要注意的。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杨老师给大家又做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冬季咱们练习健身功法